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之前哈，可能我们讨论的比较热烈的这种首付贷的一些事情哈。那为此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阿伦砍房的阿伦，你好。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房产的问题的话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呢，也是可以直接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定要把您的这个姓名、电话，还有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既然说到这个首付贷哈，我们可能还得先请这个阿伦跟大家聊一下啊，之前反正讨论的是比较的热烈啊。 嗯，没错。 嗯 嗯，其实首付贷这种模式，首先我来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什么叫做首付贷呢？首先，这个首付贷是指这个买房者就购房者呢，首付资金在不足的时候，地产中介或者有这个金融机构可以为他提供这个资金的一个拆借的一个手续啊。对于一些房屋总价比较高的一些一线城市来说，首付贷的存在是可以让部分购房者的实际首付的这个款应该是大概可以降低10%左右，所以说刚才提到这个一线城市不可避免的，我们北京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个一线城市，所以总价相对来说也是会高一些。其实来讲，首付贷的这个情况在此前的几轮调控当中都是被严厉打击的对象，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控制，应该说是在市场当中已经是快要消失了。但是近期我们发现，到年底的时候，由于各方面原因啊，包括金融政策收紧啊，信贷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首付贷的这个套路又重新出现在这个购房市场当中，这个也引发了我们的这个关注和警惕。 嗯，那说到首付贷的这个套路哈，可能我们也得跟大家聊一下啊，以防大家下次您买房的时候，万一碰到这样的套路，您自己好心里有个谱哈，别上当了。 没错。 啊，因为这个确确实实其实还是很能增加大家的一些买房的压力的， 对 吧？对， 而且是有很大的一些风险。 没错。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曾经就以这个购房者的身份咨询了一些这个房产中介的机构，然后如果你说自己的首付资金差一点，就是说有一些困难的话，那很多中介都会直接就会告诉你，目前没有办法帮忙解决资金问题，但是这个因为他们公司现在已经是明确规定了不能够协助购房者办理这个信用贷还有消费贷，但是其实来讲还是有一些中小的中介表示可以帮忙，这个帮忙是带引号的这个帮忙，所以说一般100万以内的贷款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按照他们的这个首付贷的这个套路，尤其是你要是没房的话，可以在几家合作银行办理额度30万左右的消费贷，然后还款周期大概是5年。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能够解决我们这个首付差一点的一个情况，但是实践来看，从目前的审批情况看，很多银行对于这种贷款查的都比较严，审批下来也是不太容易，这就需要中介在 这当中进行一些疏通，他所谓的一些银行的放款，首先有一些并这个钱并不是从银行出来的，是出自一些这个平台金融机构，比如说小额贷款公司这些的，然后跟你签一些七七八八的协议，这个利率就会比你想象中要高。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呢，就是一些贷款公司包括融资担保公司的这个资金，流向这个首付贷的这个领域，比如说借贷年利率通常现在他们标出来的是5.4%，然后这个单间个人最多能贷70万，那么这个你多找几家这个所谓的这个金融机构啊小贷公司去贷款的话，就可以一家借70万的话，你可以贷到最多差不多200万左右，而且是不需要抵押物。这个就是我们从中介这边了解到的一个目前北京首付贷的一个所谓这个上限和额度的一个情况，就是大概差不多200万左右，然后找个3-4家这个金融机构去贷款。但是这个相对来说成本就会比较高一些，因为它首先利息就要远高于我们正常这个国家规定的这个利息，所以说你可能当时首付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差个180万首付，然后可能这套房子首付300万，那我手头就只有150万或者180万，那我贷120万到150万的话，可能我觉得，哎，这个解了我燃眉之急。但实际上来讲，你这个房子买完之后，你只是首付而已，你贷首付40%之后，你另外60%的这个月供，换算下来的话，你每个月可能也要还15000到20000的一个房贷， 嗯， 然后你又要还这个首付贷的这个利率，就是这个本金和利息，这个还是很高的，会把你前3年的这个月供，相当于是从实际还款角度来说，提高到至少是在4万到5万之间。那我们考虑一下，正常的一个房贷的话，一般的话，你这个月供正常是你工资的一半，是一个相对来说银行可以接受的一个上限值。那么你这另外一部分首付贷的这个还款的比例，如果你没有这种大额的资金的这个流入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有这个股权，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买卖，说你一下能回一大笔资金的话，你单靠正常上班族的话，其实来讲，这个钱是很容易还不上的。 嗯， 那一旦还不上呢，他就这些机构就会向你推荐其他的这个贷款公司，然后你再去找别的贷公司再贷一笔钱，然后来还这个首付贷， 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对，这个就是恶性循环，拆东墙补西墙，最后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因为这个利息是，每一天都在滚动的。 嗯。没错，所以就说像这种首付贷这事儿啊，可能当时大家觉得好像，哎呀，我占便宜了等等啊。但是其实您仔细算一下，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就是哪怕比如说我稍微的够一够，能够得到，而且不会给自己增加很多压力，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差很多，我需要进行首付贷，我才能把这个首付付弄上，那就还是吧。 对，而且其实。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跟去年的时候又有所不同，因为在去年甚至前年的话，市场这个房价是一直处在上行状态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月看的房子那可能是6万一平单价，那你要下个月有可能就涨价涨到63000了， 嗯， 那再下个月可能就65000了，这个是在上升区通道的时候，你可能会担心我这个等我凑齐了首付，那这个房子又涨了，那我是不是又亏了或者怎么样，那可能说你需要找一些亲朋好友包括这种所谓的首付贷去借，从这个情理上来说还说得过去。那现在目前来看，我们北京的这个无论新房还是二房的价格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成交量是有一个一定比例的一个下滑，那么这个成交价格已经是连续12个月都有呈现一个小幅下滑的一个状态，就大概每个月下调0.1%到0.2%之间，虽然说下幅的不是很明显，但是起码止住了上涨的态势。所以说我们现在再去买房，我举个例子，您现在相中一个房子，哪怕现在首付不够，我说句可能不太恰当的话，你再过1年半载再去买这个房子，价格应该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尤其是二手房。 嗯， 当然有一些新房可能会出现小幅的一个上涨，但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很多市场的楼盘都是这个净地价现房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价格的上升空间应该说是很小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现在不买然后就以后再凑上首付就要多交多少钱，实际上来讲你多交点，就算上涨一点点，你多交点钱远不及你这个支付的这个利息多。所以说这个首付贷的套路一定要认清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状况。 嗯，没错，所以啊，就是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哈，一定要量力而行，对吧？然后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些这种机构哈，会有这种首付贷的情况下，开发商有的时候说也暗藏首付贷，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个开发商暗藏首付贷的这个事情呢，我真的遇到过，因为那个之前我也个人想过考虑要换房，然后这个去门头沟看了几个楼盘，然后呢这个当时我确实这个首付的这个资金也是有限，或者说因为我卖房可能要换房，可能要把原来的我自己的房子卖掉，然后再去换一套新的房子。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开发商就跟我谈到说他们这个房子是一期，然后这个刚刚开盘，然后如果那个不买的话怎么样，就要涨多少钱啊，就反正就说一堆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他可能就说你可以先交首付的一半，就是那40%首付，那我先交20%，另外20%开发商替我垫上。然后呢这个等到房子，因为房子是期房嘛，等到房子19年或者2020年交房的时候，我再把这个另外20%的首付再还给开发商，相当于这一年到两年是这一半的首付是开发商借给我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楼盘当中是存在的，而且相比于这个所谓机构啊，这个开发商这边的垫款呢都是没有利息也没有手续费的。那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就要问，那没有手续费没有利息，那开发商为什么要去借给你这笔钱呢？实际上他是想尽快敲定你这个成交，而且他更在乎的并不是你目前小小的一个首付的钱，他更在乎的是你首付完之后你贷款批贷下来的这笔钱落入到他的这个账户上。所以说这个他想要的是那60%，而不是你的这个40%，所以他相对来说对你这部分首付还是有一些容忍度的吧。就说这种情况是这个开发商的一个套路吧，也是为了他回笼资金。但是这种情况有什么风险呢？就在于首先这个首付贷本身就是不合规嘛，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呢，如果你去签这个分期的话，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是资金压力，另外一个很多人可能就因为对自己的一个资金状况的一个不明，然后就容易冲动性的购房。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案例，就比如说你原本你的这个首付能力假如说是200万，那么这个有了这个首付贷之后，那这个房子可能这套房子可能首付大概要300万左右，但是呢开发商说你付一半就 OK， 剩下两年之内还给我，那你可能就会，我身边就有这样人，就是考虑说我要不要先交150万，然后那150万开发商借给我，然后我两年之内我再去挣钱然后再去还，这个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一个状态。那你比如说你原本200万，然后现在300万，你那150万的话，万一你这两年挣不出150万呢，你这50万这100万的缺口怎么去填平它？其实这个是很多人没有考虑到的，包括很多人就抱着一种幻想，就是说是不是我这个现在买了，然后尤其很多项目刚开盘，我以后等它涨了我再转手再给它卖掉，对对对，我挣一个差价。因为有的项目我们知道它是可以偷偷的包更名的，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种在市场上行期比较常见的一种炒房的一个套路。但是现在目前来看，这个房住不炒的背景下，咱们北京的930还有317两次调控也是把新房市场遏制的够呛，所以说这个首付贷的这个情况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压，所以非常不建议，无论是这个有息的还是无息的，非常不建议去使用首付贷来这个进行购房。 嗯，哎，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这儿有朋友问啊，说如果说这个我首付够，不过呢开发商有这样一个政策，说比如说两年之后还啊，每次又没利息是吧？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了？ 这个其实，不建议去这样做，是因为首付贷本身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的。比如说很多这个首付分期的购房者而言呢，就是说一些他本来是计划的挺周全，就是说哎你看你借我两年，我这两年我拿这笔钱去做什么用途啊，或者投资怎么样，然后先把这个房子买下来，然后再去这个用这个首付贷。但是实际来讲，很多时候计划是赶不上变化的，有一些环节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你没法及时还款，就会造成很大的这个违约金的损失。包括这个有，我真的是见过有的人就刷信用卡然后来这个交首付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能5-6张卡，然后一张刷个有那种大额的，我见过，就是他一张卡可能10万面值的，或者是20万面值的，但是现在可能很少能办下来这么大的，就是说以前那种卡，然后刷了好几张，然后最后可能这个月供 能还上，但是这个这部分首付的这部分贷款还不上了，就很尴尬。 嗯， 然后又去东拼西凑找朋友去借。 嗯，反正不建议大家用这种方式吧。 对对对。 嗯，然后那我们就来说说说为什么这个首付贷会死灰复燃呢？还是因为现在一个这个银行的这个利息的问题吗？还是什么问题？ 其实银行利息是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从经济角度上来说；另一方面，其实到了年底的话，各个楼盘啊、开发商对于这个回笼资金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就是尤其是。很多上市公司，我们知道这个，它每年都有这个销售业绩的一个压力。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12月31号成交的房子，然后这个和你1月1号成交的房子，在开发商那里就是完全是俩概念。你12月31号的话，就可以冲到这个18年的业绩里边，所以它的这个为了报表更好看，然后给各地方公司去下很多这样的这个冲刺业务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指标吧，所以说我们了解到很多知名的房企，都会在年底的时候采用这样的套路，就是说，分期首付分期的这个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应该说是，虽然说之前被遏制的，已经是比较彻底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年底的时候又有这个死灰复燃的一个迹象，再加上很多中介机构还有这个担保公司的一个，可以说是敲边鼓吧，就是使得这个开发商有了他这个提供首付贷的一个土壤，就而且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闭环的一个合作的一个链条，这个对于购房者来说就是说白了你有一身份证就行， 嗯， 然后其他的我们来办，这个各个 太不靠谱了， 各个步骤他都有那个专门的人来给你操办，所以说这个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我都给我办好了，我不用我操心了，其实你是不用操心了，但你也真的付利息啊。嗯， 没错，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大家一听就能感觉出来，这怎么那么不靠谱，是吧？ 对对对， 对。我们这边有归零的朋友问啊，说我只能卖掉现在的房子才有资质另买房，那我的房卖到什么程度就算有资质了？什么叫卖到什么？那肯定 过户。 对啊， 过了户就有就卖到什么程度， 对， 那个您要是只收了个首定金的话肯定是不可以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说，毕竟您为什么没有资质，就是因为您名下有两套房，比如说一个家庭的话，或者有一套房， 对对对， 所以只有您名下这套房子出去了， 对， 它不在您名下了， 就是， 那才是您有资质，啊， 我们所说的这个网签成功。 对啊， 这个成功过户了以后，那可能这套房就跟您没有任何关系 了。对，网签了之后还不行，我觉得怎么也得过户，因为毕竟他那个名字还在， 对对对， 你还在你的名下嘛，对吧？ 就是都签完那个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过完户，网签过完户之后，这些手续都办利索了，然后他会在系统上显示你的这个，比如原本是你的两套， 对， 现在显示就是 一套了， 对 对 对，对， 所以你必须得把房子过户出去才可以。 嗯， 所以你卖到什么程度？ 卖完为止。 对，卖完为止，卖完为止，没错啊。没关系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来问哈。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呢是直播节目，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的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房子的大概位置，要装修的房子的这个时间，以及您的电话和姓名一起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简单的再来说一下这个首付贷的这个风险，咱们总结一下吧。其实刚才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已经说了不少了，对吧？ 嗯，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对于资金的一个掌控， 对， 就是， 怕你还不上， 对，怕你还不上，真的是，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的这个大部分人，咱不能说绝对的哈，咱们大部分工薪阶层，包括很多白领啊，这个工资水准是在一定时间内是不变的，就比如说你今年是在公司做一个，假如说你做一个小主管是吧， 嗯， 你假如说年薪是25万到30万吧，就随便举个例子，那可能你一个月就是2万多块钱，然后你的月供是10000多块钱，你很难说你在说你今年交了首付，然后用首付贷贷完之后1-2年之内，你说你工资就蹿升到40-50万，不排除有这种人，就是说很少数的，就像做火箭一样，就在职场上一路飙升，但是大部分90%以上的人都是还是需要有一个平稳的一个过渡的过程的话，所以说，很容易就是你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的月供你可以还得上，因为月供都是当时银行都计算好的嘛，是按照你现有工资的这个一半来作为最高标准，除非说你失业了，那可能这个再去找工作可能会有一些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11月15号，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北京市前十月经济运行的情况。其中呢，在房地产建设和销售方面呢，1到10月份，全市的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呢是1740.3万平方米，同比是降1.7%。那其中商品房销售面积呢是461.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4%。那在金九银十、黯然收场、多渠道房源供给以及保障性住房投资在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当中呢占比居高不下的情况之中呢，市场的观望情绪还是逐渐增多的。北京市今后的房地产市场呢将逐步回归理性。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统计局的这几组数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1到10月份新开工面积1740.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7%。这个数据反映出这个开工面积的下降，也是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房企对于这个北京楼市的一个态度。首先是源于此前的这个拿地的这个地幅在减少，所以开工的这个也在减少，相对来说这个同比下降的幅度是有的，应该说是一个方向和态势的一个意义。而另外一组数据就更加明显了，商品房销售面积这一块，这个体现出新房市场当中这个销售量的一个下降，461.4万平方米，同比2017年下降了24%，那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了，已经达到接近1/4的一个情况。说明北京新房市场的一个缩水。包括这个金九银十，大家看到的确实是今年是比较惨淡，然后这个很多保障性住房的一个投资的这个在固定投资的一个比重加大，也就是说保障房的这个数量越来越多，那么很多购房者，尤其是具有保障房申请资质的购房者，他要选择观望，然后等待去参加保障房的一个摇号，然后而不去购买商品房。这一点体现在共有产权项目当中是尤为明显的。我们可以预见到未来在2019年，北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新房这一块，肯定是冲动性购房的情况会越来越少，这个理性购房的一个情况是相对来说会增加很多。尤其是我们也看到政府未来就是这个在保障房的这个投入力度，比如说5年之内建25万套公有产权房，建50万套这个公租房，所以说更多的人会选择把自己的这个首套的这个指标用到这个保障性住房上面，所以说可能商品房的这个购房人群就会急剧减少。 来看第二条信息，全长7.6公里，西起一月西路，东到东六环路，通车之后呢，将成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快速通道。广渠路东延工程从今年的4月开始施工以来呢，也是备受关注。广渠路东延线不仅是一条快速通道，那也是一条景观长卷，三季有花，四季常绿。从广渠路东延线开工以来呢，围绕着这条景观大道，周边小区和街道的环境秩序呢，也是正在逐渐获得这种提升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州的这个建设速度真的是非常快，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吧。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从落户通州开始，这个相关的配套啊，这个就已经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广渠路东延线这一块的这个交通的一个打通，包括这个景观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提升，对于周边的这个项目来说是有很大的利好。我们都知道通州这一片的这个房产市场，随着通州区位地位的一个提升，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带动和利好。不仅仅是通州周边的很多区的这个区域也是受到通州的一个利好的带动，获得更多的购房者的一个青睐。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条信息。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呢环比持平，二手住宅呢环比下降，二线城市环比涨幅均回落，那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涨幅微扩，二手住宅呢涨幅回落。从数据当中不难发现啊，说房价涨幅居前的不再是过去的传统的热点城市，不少三线城市的涨幅还是比较快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楼市分化的一个表现是越来越明显，因为我们看到此前国家对于楼市的一个调控政策，主要是在一二线包括二线热点城市的这个调控力度是非常从严的，也是杜绝这个炒房的行为。而对于三四线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宽容的，会出台一些局部地区会出台一些去库存的一个政策，也是对楼市一个利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政策的相互的两边分别的作用之下呢，一线城市的这个住宅 虽然价格并没有下跌，但是也是停止了上涨，呈现了持平。那么这个二手房的这个环比是呈现了一个下降的一个态势，二线城市呢也是环比涨幅有所回落，这体现出这个调控的一个力度和效果。那么三线城市包括四线城市的二房住宅，的涨幅回落也体现出他们的这些城市的投资价值一个下降。那唯有三线城市的商品住房的价格会涨幅有一个微扩的话，也体现出三线城市的一个去库存的一个力度。我们看到未来的话，应该说一二线城市会保持目前的一个态势，就是说这个新房这一块可能会呈现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横盘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么三四线城市虽然现在涨幅比较快，但是我个人也不太建议去投资这里，就是因为它的后续的上涨的动力不太足。 嗯，像现在哪些三四线城市相对来说，受大家的关注比较多一些？ 这个如果分南方北方的话，那北方的话肯定是这个环京一带，包括这个沿海一带，就是北方的这个所谓的沿海一带，像这个比如说山东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城市，包括像环京的，比如说像廊坊啊，像这个固安这种的，这个都属于三线城市嘛，关注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南方这边呢，可能相对来说是这个还是以这个沿海为主，沿海城市就一些长三角、珠三角这一带的这个小城市，或者是省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比如说像港珠澳这个大湾区这一片的11个城市当中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像东莞啊、珠海啊，包括像惠州啊这种城市，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大家会认为这个区域整体是有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 嗯，好的，来，我们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开发商呢向业主交房的时候啊，仅提供了临时用电，直到近3年之后才提供了市政的正式用电。业主认为开发商交房时没有提供市政正式用电属于违约行为，应当赔偿业主的相应损失。那近日呢，山东省的一个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呢审结了这起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上诉案。开发商因为提供瑕疵用电呢，被法院判决赔偿业主违约金大概是20000多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发生在山东的一个事情，也是在很多项目当中会存在的，就是在交房过程当中存在一些瑕疵，有一些不符合规定的一个交房的行为，这个肯定在法律上是会保护到这个购房者的利益，因为大家都要尊重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这个联系到很多现在最近的进入一个秋冬的一个交房的一个高峰期嘛，我们也接到一些反映，就是说很多小区就是出现一些交房的违规情况，包括交房的实际情况与当初承诺的不符，这个也会引发很多这个维权的一个纠纷事件。也希望很多这个开发商，尤其是品牌的房企，能够更注重自己在交房这一块的细节，就是说不要因为现在很多房企都是比较重视销售一端，就是说我刚开始卖的时候就说的天花乱坠，但实际上来讲，你的这个销售一端最后呈现出的这个产品肯定是会反馈到购房者那里和业主那里的，那这个会倒逼形成你的一个品牌和口碑的一个传播。那你这个房子建成之后，如果入住的话，反馈好，那当然会非常有利于你下一次的开盘，比如说二期啊、三期啊，包括你后续的一些其他项目对于你这个品牌的一个认知。但是相反，如果你这个项目问题比较多啊，或者说比较有一些细节做得不太好，或者糊弄购房者的话，这个也会形成一个负面的传播，这个是都是一个因果。 好的，来看最后一条信息哈。今年以来呢，长租公寓租金贷的风险呢也是事件频发，不良企业诱导租客和互联网金融平台签署贷款合同是违法违规行为。另外呢，管理能力薄弱，资金违规挪用，长租公寓通过手中扣下租金贷疯狂抢占房源啊，使得公司规模如滚雪球般迅速的这种膨胀哈。 我们看到这个很多长租公寓捆绑资本一方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其实对于长租公寓领域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尽管这个规模会像滚雪球一般的这个迅速膨胀，但是你这个长租公寓这个企业这家机构本身的这个模式是不是 良性的，是不是合理的，就决定了你扩张之后它能走多远。那很多这个不太合理的长租公寓，虽然是有资金的一个依托，但扩张之后可能效果就会很差，就是说这个社会的这个认可度也会很低。比如说有一些长租公寓还是比较知名的长租公寓，那可能就存在一些甲醛超标啊这些问题。其实我觉得个人还是认为这个还是要从自身做起吧，就是规避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个行为，然后才能使这个长租公寓市场越来越健康，而不是单纯的依靠去资金资本一方去拿钱来砸这个长租公寓。你因为你做出来的是产品，毕竟是要让人来住的，而不是仅仅是把这个房子租出去就可以了。 嗯，没错。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同样也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房子的位置和您的姓名电话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好的，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程武说，请教一下哈，说我有个邻居想购买一套有500万元贷款的房子，可以买吗？风险大不大？中介这个是个还是比较大的一个中介。 就是说这房子还没还完贷款。那其实唯一的风险就是在于这个房子的产权要明确。就是确权它除了这个贷款没还清之外，这个房子有没有其他的抵押啊，这个是可以到这个住建委可以查到的。包括你要是委托中介的话，他们都可以帮你代查，尤其是一些大的中介。至于这个风险，我觉得倒是没有什么风险。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要确定一下这500万贷款是当做首付是吧来你还呢，还是他自己可以还，对吧？ 这个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会中介来给做一个公证，然后这个他作为也不是公证，他是第三方的一个担保吧，一个性质。然后其实相当于把这笔贷款就转到你的头上了。 对， 就是这样的。 对，但是好像现在不能够说我直接把贷款转到这个个人身上 啊。没错没错， 对，你必须得是比如说这500万你有现金， 对， 你有现金，你要一下子把他这个贷款给他还上。完了之后比如说把他当做首付什么的哈。 对， 因为一般有500万贷款的话，那相当于这个房子其实还挺大的。 对， 是吧？ 这个总房款包括面积什么的。 对，所以那您这位朋友的总房款就是可能不变的情况之下，您的首付要提高很多。 对， 对吧？如果比如说您是这个首套的话，那其实是40%左右。 40%， 但是如果他是要需要还贷款的话，有可能您的首付就会提到60%-70%-70%的样子了。 有可能提到60%至少的一个 情况， 这样就你要看你自己手头的一个资金。 对， 因为刚才这个朋友说这个所谓的风险，我觉得主要风险还是确权，我觉得是最主要的。确定这个权属， 权属，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房子是自己是独立的独个所有，就是一个人所有，还是说是 没错没错，还是有什么债务啊这些的。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说这样的房子可以买，但是如果您钱多的话无所谓啊。这个是吧，但是如果像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话，一下子拿500万的现金出来，或然后直接给他还贷款，我觉得有点那个啥。 对对对， 是吧，这又有点太那啥了。 确实是，除非他这房子，除非你资金条件允许，然后他这房子有优惠。 而且另外一个，除了比如说您自己本身就是二套，那要80%的话，像一般这种房子很大的话，那80%没跑了。 对对 对, 对 吧，80%正好包括在这500万之内，反正这80的钱这个钱我也有，那就无所谓了。 对 对吧，所以还是要看您这个这个邻居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是这样。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继续来问啊。东干北京说，北方的这个保定的房价涨幅好像也很大呀。 保定的房价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是涨得最凶的，然后其实就是在这个雄安新政刚推出来之初吧，前年那会儿，前年末包括去年年中那会儿。现在来讲我觉得还是相对已经趋稳了，尤其是环京这一块儿。环京的楼盘我也跑过不少。目前来看这个涨幅其实都不是太大，都是比较稳定的。它主要是因为北京的这个房价涨幅并不是很大，因为环京主要是看北京嘛，北京涨它就涨，北京跌它就跌，它卖的也是北京周边的这个概念。所以说我觉得在保定置业的话，如果您是自住的话，那 OK 没问题，如果投资的话，我个人不太建议在这里选房。 没错。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哈。刚才我们上半段呢也是一直在聊这个首付贷的一些这个风险哈。其实不光是买房啊，就好多现在这个租房是吧，还有租房贷嘛，都是雷同的这个套路啊。 对，其实这个买房有首付贷，那这个租房就有租房贷。其实这个租房贷也是最近成为了 很多我们业内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通过这个租房贷的一个形式吧，这个租客虽然说是实现了按月交租金的一个情况，但是实际上来讲却必须要向第三方的这个平台去还这个分期贷款的这个月供。所以说很多这个租赁企业的消费者其实是不知情的，在用这个租房贷获取这个资金，就存在一些诱导或者欺骗的一个情况。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相对来说是需要杜绝的。而且其实来讲，这个租房贷，我个人觉得比较恶心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你租房子的人吧，本身他这个资金就有限，然后你再贷款给他，然后再去收他。我问了一下啊，这个年化利率利息啊，大概是在7%左右。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远高于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利息的。所以说你本身你就租房，咱们就说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太宽裕，完你还要再去付这个年化7%的一个利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压榨吧，就榨血的感觉。 所以哈， 所以就是 大家 在选择的时候，对，在选择的时候一定是要这个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考量，跟买房是一样，一定要量力而行。 对， 您的这个承受标准是4000块钱一个月的这个房租，咱们就找一4000的，咱别因为这个能够贷款，我找一6000的或者找一5500的，那你可能你虽然这房子租的稍微好一点，地段好一点，但你这个实际付出的成本也是更高了， 对。所以我们也来说说现在目前关于首付贷和租房贷的整治力度怎么样现在。 其实整治力度还是挺大的，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住建部啊、人民银行包括银监会也都是联合这个部署的这个规范的融资行为吧，可以说是加强了这个领域的一个打击的力度，包括严禁房地产开发企业啊、中介机构啊违规提供这个购房首付贷，而且严禁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提供这个违规首付贷等这个融资产品。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把这个首付贷打包成一个金融的这一个产品，就像迷你产品似的，然后来推向市场，这种情况也是被严厉打击的。而且包括严禁中介机构啊、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房地产场外的一个配资，这个其实是以前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我中介有钱或者我这个机构有钱，我垫资给你，然后你还我个人就 OK 了。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首付贷一种方式。包括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的这个资金挪用于购房，就很多人就说那我这个这些都带回来，那我就申请一个这个消费贷吧，那申请个消费贷完了10000000，然后可能最后这个消费贷没有用于消费，而是用于挪用于购房款，这个也是被严厉禁止的一种行为。而且包括这个刚才我们上述提到的这些禁止的内容呢，一旦房企以及这个中介发现了这个违约的就是违规的行为，会列入到这个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一旦列入到这个名单当中呢，就会有很多这个对于企业来说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包括会列入到这个征信系统当中，包括这些相关的这个责任人也是会被列入到整治的重点对象当中。所以说其实力度上还是很大的。 没错，所以只要是大家这个心里哈，这个做好准备，就是不要因为一些什么情况， 别惦记这个首付贷，对，不要惦记它。就是说我差50000，我拿它贷一下，这个不是你的合理购房区间。你比如说你有200万首付，那你就考虑200万首付的。那你看你就考虑总价500万的房子呗，500万以内的是吧？40%就200万，我们都算好。你不要说你手头只有200万，你考虑这个6000-7000万的房子，你到时候一看首付不够，你可不是就要拿首付来凑吗？ 是，所以我就说，只要大家不想这个事儿，其实他们就没有 这 样的空间， 没错没错， 对吧？就跟以前我们说到什么占小便宜这事儿似的哈，你只要不想去，他就没有这个空间。 就是人家就说这个有句话叫"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这个也是你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就不会有人给你提供这样的所谓的违规操作的这个空间和土壤。 没错啊，我们这有朋友问，保定市满城区的房可以投资吗？哈，我们现在 投资刚刚说过，这个保定还是不建议去投， 不建议的。 对，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转眼之间啊，2018年还剩下最后的一个半月了。上班族们起早贪黑的忙碌着，就是为了今年的工作能够画上完美的句号。而想过电台为了感谢大家这一年的支持和理解，也特别争取到订10盒送3盒瑞麟羊奶粉的福利。 是的，原价要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呢，活动当中只要99块钱一盒，订购10盒送3盒，等于说啊，这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一个人喝上6个半月的13盒瑞麟羊奶粉，花到每盒只要76块钱。